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I said this time next year I'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t do.Next year I'm gonna be stronger, a little bit taller, tough is my only fear. 11:04:18 Charlie Puth 先开了我们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的乐章，这首歌叫做 Look at me now， 是的，看向我，看向我。各位上午好，我是千纯，今天是2018年5月1日哈，所以还是要向大家说一声节日快乐。当然我们从小就听说劳动的人最光荣，说的是我吗？也送给此时此刻所有在一线工作的朋友们，祝你们劳动节快乐。当然听节目的各位不上班的，以免与有荣焉哦。好啦， 玩笑开完了，我们今天来浏览一下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哈。我们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要去的地方的图文我已经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了，大家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那里的美景哈。这个地方是欧洲物价最低的国家，开通了直航还有免签，而且你可以乘坐火车，这个火车是世界上最美的火车，来同时打卡两个国家。你们有没有猜到这是哪里呢？我再给大家一些提示哈。在欧洲呢，有一座国家，它被战争摧毁了44次，被多次侵略，被轰炸首都，本来以为战后疮痍，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开出了玫瑰，成了全世界趋之若鹜的美景之地，被评为孤独星球，列为全球最值得去的十大地区之一。它有着欧洲最古老的城市和古镇，是最地道的欧洲风情，它还有能媲美德国法国的古堡和教堂，是童话中公主的故乡，更有绝美的自然风光，堪比普罗旺斯的超长海岸线，上帝调色盘一般的原野，让欧洲人都专门来此度假。它是哪里呢？数到七我就告诉你，1、2、3、4、5、6、7，来自陈绮贞。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塞尔维亚。 过得快乐些，话题没有终点，夏天提早出现，汗水湿透白衬衫， 直善淫笑说你骗人，我刚数到二你就说出来了，因为不想让其他朋友久等嘛。对，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塞尔维亚哈，那个地方有不输欧洲的美景，但是当地的物价却低得很可怕，喝酒吃肉住宿便宜到起飞。你想不想具体的了解一下？比如说一杯 espresso 在我们国内可能20、30，但是在当地只要6块钱，然后一顿正宗的当地的大餐只要30到40块钱一顿哦，然后看一场首都的顶尖的歌剧表演也不过才有25块钱。那如果你想找一间酒店和三五好友喝上一杯，整晚下来你猜是多少钱？你觉得会过百吗？你觉得会过千吗？只有75块钱。是的，而且我说的是人民币哈。所以这样的地方你会不会很想去呢？你会不会愿意去呢？你要是不想去的话，庾澄庆可就先去了。我愿意，庾澄庆。今天是一种 很咸的东西如意随心，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哦，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将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哦。 感的我愿意来自庾澄庆的改编。如果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歌单，还有我们今天所去的目的地城市，哦，目的地国家的好看的漂亮的照片哈。包括在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我看到 Helen 周还在发送羊角村三个字，那是我们昨天去的有荷兰威尼斯之称的羊角村。如果你想找到昨天的图片，可以看我们第二条推送就可以找到了哈。我们继续来说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塞尔维亚。其实从去年开始，塞尔维亚开始对中国游客进行免签，而它旁边的黑山也放松签证限制，实行有条件免签。这两个国家曾经是南斯拉夫的国家，紧邻在一起，飞机45分钟就能抵达。如果你花21欧呢，就能坐全世界最美的火车线路从塞尔维亚前往黑山。所以最值得旅行的方式就是一次旅行全部拿下。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我已经提示说明天我们会去到一个紧邻的国 家。那有些朋友就猜测是不是这个地方呀，是不是那个地方啊，结果全部猜错了哈。对，明天我们可能会去黑山，那今天我们先来说说塞尔维亚啊。那塞尔维亚有伫立百年的教堂，还有古城，还有曾经的一个战争的遗迹，它是南斯拉夫历史和文化的凝结体，而且那里有低廉的物价，友好的人民，绝美的风景，白本护照也可以轻松出行啊。而无论是古典风情还是自然美景，对于旅行爱好者来说都是无法割舍的，所以如果能一次看遍，那是最美的巴尔干半岛之行。那么今天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就让我们一起去地图上来找到塞尔维亚吧。陈明，我要找到你。 有些人是个奇迹，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哦，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 在微信后台答应某位听友说要唱给他听的一首歌哈。 问世间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哦，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打开幸福的盒子。让我找到你，就从那一刻起，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 陈明从那张专辑开始，他其实有意地控制了一下自己的身形，而且找来了港台的造型师来给他造型。本来以为可能他从此就真的红了，但是也没有借这张专辑打翻身仗哈，真是有点可惜。不知道是少了一点点运气呢，还是少了一点点命哈。如果想找到这首歌和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去到的地方是塞尔维亚哈。如果不去那里，你不会知道这个世界居然有一处地方能够同时拥有古堡教堂、战争遗迹、 前苏联电影情节，然后全球第一夜生活，还有潮店、古店、老市集，还有帅哥美女成群。居然在常年的战火之后，塞尔维亚的坚强会让它更加的美丽，而且美得非常的惊人哈。我们首先去到的是它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贝尔格莱德也是塞尔维亚中被争夺、被摧毁以及被重建最多的地方。它位于萨瓦河和多瑙河的汇流处，它的背后呢是舒缓的弗伊弗丁纳平原，被称为巴尔干之钥。从罗马帝国至今呢，它的过去都是一部东欧的斗争史。这座城市当然有悲伤，但是展现给人们的却总是浪漫欢乐的一面。三生有幸郑中基。 曾害怕跌到谷底里会永不翻身，曾被当作笑话取笑，你却很关心，当天很天真，只想找开心，这种小丑怎能变你爱人。无论我再错多几次，你也不灰心，斗胆的跟你比，怎比都不算相残，一位很讨欢心，一位康庄操心，今天竟将这想成为可能。三生有幸我只是初生，谢谢你永不放低这个人，一起相拥共同浮沉，比钞票更见吸引，千般风光比不上你一吻。用我的一生当小小一盏灯，令到你安枕，贪玩的终会觉无需找寻，新的人用感恩。其实我过去都很怕，怕接触婚姻，身边知己结婚，不安得仿似监禁，花心终于真心，差不多想逼婚，可不可将这想成为可能。三生有幸我只是初生，为令你幸福我都可勇敢，一起相拥共同浮沉，比钞票更见吸引，千般风光比不上你一吻。盏灯令到你安枕，贪玩的终会觉无需找寻，新的人用我的一生，天天坐你附近令到你安心，天主很宠爱我吧，如此的人竟不用你着。 现在 Jackie 之后 Eason 之前的被低估的男歌手哈，郑中基，大家的三生有幸。歌曲中有一首歌词叫千般风光比不上你一吻，是不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外一首歌，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歌单，以及今天我们所去的目的地那里的风光的图片哈。我们今天去到的是塞尔维亚，刚才说到贝尔格莱德是塞尔维亚的首都哈。我们来看看这座城堡，叫做卡莱梅格丹城堡，这是一座古城堡，是贝尔格莱德历史的最好的见证。雄健朴实的罗马奥匈帝国建筑遗风，还有伤痕累累的古老砖墙，都在诉说着这里经历过的40次被轰炸破坏，几乎被夷为平地的惊险，可是每一次它都会重新站起来哈。古堡对面是多瑙河，不少当地人也会专程来此，坐在河边欣赏风景。每到夜晚华灯初上，多瑙河流光溢彩，更是塞尔维亚的夜景的极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去到这里，马上进行小段广告，来听这时段的最后一首歌 Lazy Days Dan Brody。 I love the way you twirl your hair And those overalls and flip-flops you'd wear The way you'd smile waiting in your driveHot Sunday afternoons Now you didn't mind my rusty truck Swinging by to pick you up I missed your sweet face It was six long days Since I got to hang with you We'd throw two fly rods in the gun rack Sweet tea and biscuits on your lapSing a brown-eyed girl my guitar in the barn bridge shade Where I number your freckles The times your fishing line tangled The love on you in the metal by round bales of hay Now it ain't hard to remember those good old lazy days Cuss the moon trying to get you back Grind all the gears while you just laugh Cause it was 12 o'clock Porch lights turned off Yeah, and I was up the creek We'd throw two fly rods in the gun rack Sweet tea and biscuits on your lap Sing a brown-eyed girl my guitar 我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除了涉及到我本人专业的建筑类、博物馆类的图书和管理类的图书，我也特别喜欢阅读城市文化类的图书，比如最近我正在阅读一本张忠培先生的论文集。我也希望大家能坚持阅读，积累知识，丰富修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

神魂。自己全陷入你要的角色里， 11:3811秒，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由千纯代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陈洁仪的《入戏太深》。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以及可以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面浏览到我们今天要去的目的地国家它所有的美丽风景的图片哈。入戏太深，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有点流连忘返了。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国家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哈，贝尔格莱德，舌头怎么这么硬，再说一遍，贝尔格莱德哈。那就不得不说另外一个地方，叫做圣萨瓦教堂。圣萨瓦教堂是全球十大教堂之一，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东正教教堂，是塞尔维亚的一个地标性建筑了哈。它始建于1935年，几经战争被迫中断，庞大的规模至今尚未完全完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哈。这首歌送给他 ，Came Here for Love。 I'm no longer brokenhearted.Here tonight, and I see you got what I wanted. Baby, you got what I like. For love 说的就是这个圣萨瓦大教堂哈，去完了教堂我们再去大街上转转哈。这个大街叫做米哈伊洛大公街，它是塞尔维亚最著名的步行街，相当于我们这里的南京路步行街，还有我们的王府井步行街哈。它有无数古典建筑和百年老店，有餐厅、画廊、古董摊，你还可以欣赏到最地道的塞尔维亚的音乐，是贝尔格莱德最古老最有价值的标志之一了哈。在这里呢，古典还有潮流在此汇聚，给城市披上了一层魔幻的纱衣。当霓虹初上，点一杯咖啡，一丝若有若无的手风琴声，就不需要再多，你就能融化在这个夜色当中了哈。所以如果去到塞尔维亚，看来势必是要去那里到处走一走的。有请戴佩妮到处走一走。 记得吗，你说过你不会装傻，受伤的时候啊，去对自己的伤口说话，你不必困惑，别人拒绝你啊，不懂去讨好别人，谁说是错的啊。记得吗，那年的爱刚刚发芽，难过的时候啊，带你去听海风说话，可也许欣赏你有的执着啊，所以才舍得让你去飞，不留一丝的牵挂。离开那无聊的房子，烦恼的人世，到处去走一趟，也许就能找到一个新自我。他答应过没有他的日子，却没有他的城市，到处去走一趟，也许一切就能从头再来过。现在的你已经长大，不在的时候啊，就不要去听坏人说话。你也许怀疑别人的赞美啊。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里是由千纯带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去到的是塞尔维亚哈。塞尔维亚的古老并不只是那些古堡和教堂，还有一个个珍珠一般的美丽小镇，而这些镇子呢，保留着最原汁原味的塞尔维亚风情。从16世纪直到如今，科技在发展，居民在变化，但那种童话般的浪漫却永远没变。 Loving can hurt sometimes, but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When it gets hard, you know it can get hard sometimes. It is the only thing that makes us feel alive. We keep this love in a photograph. memories for ourselves, where our eyes are never closing, hearts are never broken, and time's forever frozen still.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 holding me closer till our eyes meet. You won't ever be alone. Loving can heal, loving can mend your soul, and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 no. I swear it will get easier, remember that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and it's the only with us when we die. Keep this love in its photograph. We made these memories for ourselves, where our eyes are never closing, hearts were never broken, time's forever frozen still.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是来自 Sharon Photograph。如果想要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去的目的地的城市啊，目的地的国度 ，sorry， 照片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们的第一条推送，而且在文末附送我们今天的所有歌单哦。我们今天去的地方呢，我们刚才去了它的大街，去了它的教堂，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去一下它的一些城镇和村落，比如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斯雷姆斯基尔卡洛夫奇。这样一个拗口的名字啊，是塞尔维亚最浪漫的葡萄酒小镇。它是位于多瑙河的河岸，曾经是一个罗马城堡。在奥匈帝国时呢，它逐渐成为塞尔维亚的政治、宗教、经济还有文化中心。优美的巴洛克风格让斯雷姆斯基卡尔洛夫奇像个童话之镇，那里红瓦白墙，花木扶疏。当你到了那里呢，你可以访问著名的修道院，还可以参观蜂蜜还有葡萄酒的博物馆，可以品尝到七种葡萄酒还有三种蜂蜜。哇，让懂酒的人遇上好酒，那就相当于好马遇上伯乐之幸了哦。接下来听这首老歌，来自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 遗忘不了开始的甜蜜，却怕想起未来的情景，怕是会认错的听你哭泣，直到下次又不小心忘记。你解释着孤寂和无力，他却相信那只是情绪，让埋怨都变得没有意义。你想留住的是什么东西？离开爱过的人和回忆，只能不挣扎不痛惜，但是一个最难的决定，往往是最好的决定。让懂你的人爱你，从选一份值得坚持的感情，爱只要有一点点冲动就可以，了解缺少些默契都不行。让懂你的人爱你，别舍不得过 过去只会了可惜，相爱不只是走进对方的生活，更要能走入彼此的生命。 把这个国家介绍到这儿，就有很多朋友已经跃跃欲试了哈，在微信上有高洋洋同学，还有 Stephanie、姚红年年年，还有众佐都表示要组团去到那里。哪儿啊？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塞尔维亚。啊，由于时间的关系，赶紧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青春要重点给大家讲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塞尔维亚木头城，顾名思义哈，这里很多的房屋建筑都是由木头来搭建的。塞尔维亚的木头村就是一个现实中的乌托邦。原因是塞尔维亚的一个著名导演叫库斯图里卡，他为了拍摄电影《生活是奇迹》的时候，一手打造的一个小村落，从地面到房屋，一切的建筑全都是用木头来建成的。每到夜晚，一缕清风，几盏灯火，木头村温暖的就仿佛是你梦中的故乡一般。导演曾经说，这里是我的家，而他真的也做到了。木头村里，教堂、餐厅、酒吧、电影院，还有图书馆，一应俱全，温暖又便宜，让这个世界所有人都开始羡慕这处乌托邦了。 一点点冲动就可以了解，缺少些默契都不行，让懂你的人爱你，别舍不得过去只为了可惜，相爱不只是走进对方的生活，更要能走入彼此的生命。少些默契都不行，让懂你的人爱你，别舍不得过去只为了可惜，相爱不只是走进对方的生活，更要能走入彼此的生命。 如果去到塞尔维亚，应该是走入这个塞尔维亚木头城去看一看哈。刚才说到要组团去的，建议大家除了可以去最浪漫的葡萄酒小镇去品尝葡萄酒，还可以去塞尔维亚木头城转转。当然，你也可以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西罗谷谷村。西罗谷是塞尔维亚最美的一个山谷，而这个山谷位于的老村呢，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古村庄。镇上的东正教堂建立于1764年，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从18世纪保留至今的塞尔维亚建筑。那镇上还有一个户外的博物馆，也叫老村博物馆，收藏了无数19世纪以来的当地物品，展示了塞尔维亚人的历史和文化。好了，我们今天的旅行就走到这里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再一次预祝大家节日快乐，抓紧最后一天的假期好好放松一下哈，我们明天11点继续不见不散。